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玄虽然只是一个傀儡皇帝，但他也有自己的主见，也有思维能力啊。更重要的是，他不喜欢刘演。毕竟刘演的存在对他的威胁太大了。登上皇位的艰难让他刻骨铭心。刘演一天不除，他一天不得安宁。因此战场上的炮火突然转移了方向，一下子就集中在了刘演一个人身上。都说那句话嘛，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刘演没有闻到这股硝烟味儿，但是刘秀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他还发现，当初和自己一起造反的李毅，本来好的都穿一条裤子，但现在却成天和朱伟混在一起，那关系铁的不能再铁了。所以呢，他总是善意地提醒大哥刘演要注意绿林军，特别是绿林军将领的动向，做到凡事小心再小心。对此呢，豁达的刘演却不以为然，他的回答是：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堂堂刘演做事堂堂正正，岂怕奸臣贼子陷害。都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再加上自信满满的刘演根本就不设防，绿林军的将领们很快就找到了下手的机会。机会来源于一次内部聚餐，刘玄邀请手下的得力干将进行狂欢，酒过三巡话不绝，菜上八道性正酣。一向不显山不露水的刘玄站出来有话要说了，他不是当众说的，而是径直走到刘演跟前，拍着刘演的肩膀很温柔地来了这么一句：伯生啊，朕敬你一杯，这次战役没有你的功劳，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痛饮呐。众将领极为配合地响起了雷鸣一般的掌声。受宠若惊的刘演赶紧站起身来回敬刘玄的酒。两个人互敬了一番，刘玄突然指着刘演身上的佩剑说：大司徒啊，你身上配的是什么剑呢？我单是站在你身边都感觉到寒气逼人，这应该是一把绝世好剑吧？这是家传之剑，破铜烂铁而已，哪是什么绝世好剑？哦，祖传宝剑那更是传世珍宝了，拿给朕看看。刘演哪有多想啊，把宝剑递给了刘玄。刘玄接过剑之后，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是赞不绝口。原来啊， 这宝剑不简单呐。正在这时，刘玄的一个心腹绣衣御史申屠建站起来，递给刘玄一样东西，并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臣近日偶得了一块宝玉，特献给皇上。宝玉谁不喜欢呢？刘玄拿在手上，这一次啊，没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就看出端倪来了。这只是一块最普通的玉。那么他献玉是什么意思呢？刘玄虽然平庸，但是他不傻，马上就明白了申屠建这是醉翁之意，不在玉，在乎刘演的头。鸿门宴上，项羽一直犹豫着该不该杀刘邦。范增为了逼他早点下手，频频向项羽投玉示意，但是木壳脑袋似的项羽却一直都没反应，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刘邦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此时的刘玄和当初的项羽一样，很矛盾，很纠结，不知道该不该下此毒手。对于项羽来说呢，刘邦再怎么流氓，也是自己拜把子的兄弟，要他兄弟相残，他下不了手啊。而刘玄和刘演不是兄弟，却更胜于兄弟。项羽和刘邦毕竟没有血缘关系，他和刘演却是一个爷爷传下来的，骨子里边还流着相同的血呢。思来想去，刘玄犹豫着，最终还是下不了手。这场闹剧般的鸿门宴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其实刘玄原本是准备在这次鸿门宴对刘演动刀的，他甚至想好了在刘演的兵器上大做文章。他提出要看刘演的剑，是早就想好了的招数。他原本想呢，以刘演爱剑如命的性格，以及对绿林军的敌视态度，一定不会轻易把剑交给他看的。如果是这样呢，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刘演违抗军命、预谋不轨为由，对刘演来个现场杀无赦。可人算不如天算呢，当他提出看剑的时候，刘演几乎是想都没想就把剑交给了刘玄。这一下，与其说刘玄是在看剑，还不如说是一种煎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而申屠建见刘玄迟迟不下手，心急的他就以献玉为名，暗示刘玄当机立断，立马对刘演下手。可是现在师出无名啊，刘玄手中的屠龙剑又如何能挥得出手呢？又怎么能刺得下去呢？换句话说，如果此时强行结果了刘演，他的名声将大受影响，到时候又有谁愿意为这个伪君子卖命呢？从这一点来看，刘玄非但不傻，而且很聪明，他需要为全盘做考虑。当然，他精心设计的鸿门宴，结果弄成了赔了酒水钱又费神的饭局，心里边自然不是滋味，他不会甘心呢。那么接下来他又会准备什么样的招数来对付刘演呢？话说刘演从鬼门关上走了一趟，也许是因为过程太潇洒了，他没有觉得什么不对劲儿。回去他还一直摸着自己的剑呢，好剑呢，这剑能得到刘玄的青睐也不容易呀。眼看刘演连他老祖宗的鸿门宴的事儿都忘了，他的舅舅樊宏就急了，二话不说把刘演拉到一旁，是旁敲侧击，循循善诱，及时对他普及了这点历史知识。 引用樊宏的原话就是：昔鸿门之会，范增举绝以示相与，今见此意，得无不善乎？什么意思呢？当年鸿门宴上，范增举着玉珏让项羽下决心，今天申屠建也拿玉珏来说事儿，恐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呐。但是刘演听了却嘿嘿地干笑了几声，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刘演堂堂正正做人，光明磊落做事，何惧小人唆使？樊宏无言以对，只能摇头而走啊，心里感叹：过刚一折，过柔一断，眼儿刚猛有余，柔韧不足，是要吃亏的呀。过刚一折，过柔一断，于是生存的方式就只剩下一种了。有一种花叫莲花，出自于水底的淤泥，却散发着迷人的清香，皎洁的光彩让圣人也嫉妒。有一种鸟叫凤凰，经历过火焰的洗礼，才凝聚耀眼的光芒，翱翔的风姿令苍鹰也羞惭。有一种土壤叫悲伤，从悲伤中走出的人，就仿佛那水中的莲花，风华圣洁，清远异乡。有一种过程叫痛苦，经痛苦沐浴的人，犹如那浴火的凤凰，光辉万丈，九天翱翔。昔日项羽设的鸿门宴，有两个经典的场面，一是范增举绝，二是项庄舞剑。刘玄的翻版鸿门宴，过程和场景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申屠建上演举绝之后，还没来得及上演舞剑的闹剧，宴会就早早地结束了。宴会是没舞剑，但是宴会之后，不甘心的刘玄又开始舞剑了。当然，本着吃一堑长一智的原则，刘玄见对刘演直线攻击的效果不太好，就选择了曲线攻击法。开涮的对象呢，是刘演手下一个叫刘季的将军。刘玄选择拿刘季为突破口，自然有他的理由。刘季和刘演同样的是宗室子弟，是一员勇冠三军的猛将，深得刘演的喜爱，两个人的关系那不是一般的铁。刘季一直视刘演为皇帝的不二人选，但结果却大跌眼镜，让刘玄捡了一个便宜。对此呢，刘季相当不满，刘玄登基当天，他就以公开发表演讲的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最先起兵革命的是刘演刘秀兄弟，再怎么也轮不到你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刘玄当皇帝，这是什么世道啊？都说祸从口出，刘季为了逞一时口快，被刘玄抓住了把柄。他虽然当时气得有撞死的冲动，但想想自己刚刚黄袍加身，想想自己贵为革命军之首，理智战胜了冲动，他没有选择冲冠一怒，而是选择了隐忍。因为刘季发泄完心中的不满之后，就马上打下了鲁阳。刘季立了大功了，刘玄表现得很大度，马上就封他一个头衔，抗威将军。刘玄的意思已经不言而喻了，刘季你有功，封你为将军，但你竟然敢公然在背后骂我，违抗我的龙威，那就叫你抗威将军。按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刘季应该收敛自己，好好的反省思过才对。 可是呢，性情刚烈的刘季这次不再是抗威了，而是抗旨。他撕毁了诏书，拒绝刘玄的封赏，把来使是乱棍打出。都说冲动是魔鬼呀，刘季已经冲动了一次了，心胸狭窄的刘玄早已对他怀恨在心了。但因为刘玄刚刚登基，根基未稳，再加上也不能因此就以莫须有的罪名直接给刘季定罪，所以呢，刘玄收起了手中的屠龙刀。可是这一次刘季继言之后又来了个刑，公然抗旨已经犯了滔天大罪。这一次手握刘季把柄的刘玄没有再选择隐忍，而是利剑出鞘。他立马派了几千人马把刘季捆了个严严实实，押回宛城。拒绝封赏那叫抗旨，撕毁圣旨那叫谋反，殴打使者那叫无法无天。因此抓捕定罪砍头那都是情理当中的。但是呢，刘玄只是抓捕和定罪，并没有直接砍了刘季的脑袋。这不是说刘玄不想砍刘季的脑袋，而是刘玄不能直接砍他的头。那是因为刘季后台硬，他有刘演撑腰。刘玄不敢一意孤行，聪明的刘玄想到了一石二鸟之计，他要利用刘季这个食物引刘演这条蟒蛇出洞。果然刘演听说刘季被抓之后是心急如焚，立马找到刘玄求情。刘玄显得很难为情的样子，说了一些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高论。刘演不吃这一套，强硬地来了个据理力争，必须马上给我放人，不然后果自负。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刘玄的脸上没有一阵红一阵白，而是片片铁青。铁青的可怕呀，因为他的眼睛早已经透出了一股杀气。而直接引导这股杀气爆发的是大司马朱伟和李毅。朱伟就不用多说了，这个权倾朝野的新贵，因为有拥立之功，官位排名榜首。他早就想把刘演给除掉了，所以呢，他站出来是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李毅的反戈一击就让人看不懂了，毕竟他和李通当年是最早联合刘氏兄弟举事的哥们儿。但是如果你明白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就能理解了为什么李毅自刘玄当上皇帝之后会离开刘演的怀抱而改投刘玄的怀抱了。关键时刻朱伟和李毅两个人合力将了刘演一军，大概意思是说呢，刘演造反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居然跟民愤又扯上关系了。符不符合逻辑不重要，重要的是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因为这对刘玄来说已经足够了。他终于抓到刘演的把柄了，找到杀他的理由了。当下刘玄直接终止了跟刘演的这场激烈的辩论赛，进行了总结陈词。刘演，你的部下抗旨谋反乃是你放纵所致。那意思啊，就是说你犯了包庇罪。 之后，刘玄就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直接就把刘衍和刘季送上了断头台。可怜的刘衍到死的时候也不明白呀，声名赫赫的他怎么说被砍就被砍了呢？如果他明白这都是刘玄精心设置的局，他一定会后悔。早知如此，当初为何不多听刘秀的提醒，多听樊宏等长辈的教诲？随即呢，刘玄封自己的族兄刘赐为大司徒，族侄刘信为奋威将军。人一走茶就凉啊，弹指一挥间，刘衍的兵权就被刘玄给吞没了，只留下恨意绵绵无绝期。刘衍被杀的时候，刘秀正在汝南阜城县前线征战呢。听说了这个噩耗，他悲痛的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毫无疑问，刘衍的死对一直视他为依靠的刘秀来说，那无异于晴天霹雳。那种与生俱来的亲情，那种刻骨铭心的恩情，那些点点滴滴的记忆，直刺到刘秀的内心深处，让眼泪流成河。哭过、痛过、伤过之后，刘秀马上给自己定了个位。以现在的形势，刘玄的势力、自己的兵力，直接去报仇，显然不现实。于是呢，他决定选择隐忍，等待时机成熟以后，再伺机报仇。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在刘演被杀的第二天，刘秀从汝南府城赶往宛城。一路上，尽管刘秀是快马加鞭，但是心里边却不平静。他知道此去宛城的凶险，就如同羊入虎口一般。但是他并没有退缩，他知道此时宛城，哪怕是刀山火海也得去。以他现在的实力，既然不能反抗，如果不去，那就等于公然反叛刘玄。既入虎口，还要以安虎心，刘秀思忖好了对策。因此刘秀到达宛城之后，并没有去大司徒府发丧，而是直接来到了刘玄的殿前请罪。他说自己有过错，没有及时开导哥哥，以至于他犯下了死罪。皇上这么做是英明的，我今后一定努力悬崖勒马，改正错误。刘秀大义灭亲的态度让刘玄感到很惊讶，他本来都准备好屠龙刀了，随时把刘秀一刀咔嚓了。刘秀这么做让他找不着挥刀的理由了。之后刘秀的表现更让刘玄侧目。刘演的属下见刘秀来了，都来安慰刘秀，说一些你大哥死的冤枉啊，你一定要替你大哥做主啊，都说这样的话。但是刘秀却一言不发，一点都没有难过的意思，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甚至呢也不给刘演穿丧服行丧礼，只是一天到晚嘴里边念念有词，说是自己有罪，罪孽深重，罪大恶极，罪不可恕。真正的大义灭亲呢、啊、刘玄的耳目终于达成一致结论，向刘玄汇报，刘玄也终于信了，于是封刘秀为破虏将军，封信武侯。当然了，封官封侯了，只是为了暂时稳住刘秀的心，只是为了堵住天下悠悠众口。是啊，毕竟刘演的威望在革命军那是至高无上的，毕竟宛城是他坚持不懈打下来的，毕竟众人对他的死是持观望态度的。封刘秀的官爵大有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的意思。刘玄明白放虎归山的危险之处，因此封了刘秀的官，还赏了刘秀一套房子，宛城中某单元的别墅，说得好听叫关照。昆阳大战你是几进几出，既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太辛苦了，该享受了。实际上这是软禁呐、啊，不把你留在宛城我不放心呐、啊。刘秀不是傻子，当然知道刘玄的良苦用心，可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如同一夜置身于汪洋当中的小舟，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他既然决定忍辱负重，那就得坚持到底。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不为大哥刘演披麻戴孝，既不悲痛也不伤怨，而对仇敌刘玄却百依百顺，低头俯首，唯唯诺诺。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换得自己的暂时安全。虽然安全前面要加待定，但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时此刻，刘秀并不希望刘玄对自己封官加爵，他只希望自己能够活着。只有活着，才有可能东山再起，只有活着才有可能卷土重来，也只有活着，一切皆有可能。所以面对刘玄的软禁，他依然选择了逆来顺受，每天是吃香的喝辣的，甚至发出感叹，住在城里边真好啊，要啥有啥，比在山村小镇好多了。在吃香的喝辣的同时，他还想睡软的。宫中的席梦思显然不能满足，他想要女人，一个长相厮守的女人。仕宦当作执金玉，娶妻当娶阴丽华，这是当年刘秀还在长安游学时候的座右铭。一晃十年光阴过去了，十年里从太学回乡就一心窝在农田里边，名义上是耕耘，实际上是韬光养晦。几年以后，终于等来了大展宏图的机会，他果断地说服大哥参加革命的浪潮，然后南征北战，居无定所，再到昆岩大胜利，打退王毅的百万大军，然后刘演被杀，他身陷囹圄，他依然只能选择韬光养晦，不能反抗，不能抵抗，更不能怒吼。当再次回到起点，刘秀还是那个刘秀，只是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沧桑，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当然，他的头上好歹多了两个头衔，破虏将军和封信武侯，这两顶帽子不比朝廷所谓的执金玉差多少，只是一个是正，一个是伪，一个是实权，一个是虚职。可是现在刘秀没有计较的资本，满或者不满他都得服从，事业暂时只能搁浅了，刘秀却不灰心不气馁，选择了去实现第二个愿望，迎娶阴丽华为妻。至于阴丽华有多美，那就不用浪费嘴舌了，且用李白《南都行》的句子形容：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古人的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时刘秀父母双亡啊，只好选择走媒妁这条路了。刘秀派出的不是媒婆，而是媒公。媒公的名字叫朱佑，敢于叫一个大老爷们儿去提亲，刘秀自然有他的想法和考虑。因为朱佑一来是能说会道，二来呢，他跟殷实关系很好。殷实字次伯，是南阳新野人，阴丽华的长兄。这殷家在当地那可是名门望族，阴丽华自小就是个美人坯子。他的父亲阴禄在他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小丽华守孝哀痛，绝食多日，被族人誉为孝女。他的母亲姓邓，是刘秀姐夫兼好友邓辰的本家亲戚。刘秀起兵的时候，殷实正在长安游学呢，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做出了惊人之举，烧毁书籍，放弃学业，然后回家变卖家财， 率领子弟宗族宾客1000多人参加了刘演的革命大军。刘演对这个外柔内刚的殷实很是赏识，先是封他为校尉，后迁升为偏将军。在攻打宛城的时候，作为刘演攻城的众将，立下了大功。殷实和朱佑同为刘演的部下，相互间很是熟悉，再加上两个人惺惺相惜，关系用3个字形容，铁哥们儿。两个人平时是无话不谈。朱佑、殷实、殷丽华就像3个相互牵连的三角恋一般息息相关，而殷实是这个三角恋的两端支点。殷父早逝，长兄为父，殷实就是一家之主了，所以呢，只要搞定了殷实，就一切都好办了。事实证明，刘秀的眼光果然没错，他能看中集才貌智慧于一身的殷丽华，当然不会看错朱佑。朱佑也没有让他失望，在殷实面前充分发挥3寸不烂之舌，把刘秀对他妹妹殷丽华多年的仰慕之情、相思之苦，天花乱坠地说了一通之后，殷实半晌才发出了感叹：缘分，缘分呐！怎么这个刘秀，怎么看，他都符合我妹妹的条件呐。原来啊，因为殷丽华是绝世美女，引得方圆数百里的贵族子弟、文人义士纷纷往殷府里边钻。他们来的时候是满面春风，心热如火，但回去的时候却垂头丧气，心头冰冷。因为他们得到殷丽华的答复都是一样的，非汉室宗亲，非将军侯爵不嫁。这两个条件看起来简单，但是真正符合的却没有几个。这些求情的只恨前世投错了胎，没有投到刘家，回家找父母单干去了。光阴在一天天的流逝，转眼之间，殷丽华已经成了20岁的大姑娘了。在那个早婚的年代，再不嫁人，她已经是超龄剩女了。可此时的刘秀也已经29岁，属于超级剩男。此时最为落寞的超级剩男刘秀去提亲，条件却完全符合殷丽华的要求，这不由得不让殷实发出感叹呢。再加上殷丽华早就仰慕刘秀的才华，听说他来提亲，脸红得像5月的桃子，心里边更是乐开了花了。接下来没有什么悬念了，刘秀和殷丽华就像前世修来的缘分一样，一点即通，一拍即合。更始元年7月，剩男刘秀抱得绝世美女殷丽华而归。新婚当天，刘秀是豪气云天，饮酒如同喝水。在众人眼里，那是因为他终于抱得了梦寐以求的新娘，高兴所致。哪曾想当天夜里，刘秀抱着如花似玉的新娘却泪如雨下，大颗大颗的眼泪打湿了雕龙刻凤的绣花枕头。殷丽华睁着一双眼睛惊讶地看着他，却什么也没问。她是个聪明绝顶的女人呢，她自然也知道刘秀这眼泪是为刘演流的，他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流泪了，他是为刘秀哭的。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是君子还是小人，是真正的朋友还是酒肉朋友，经过风雨砥练才能够分辨出来。就像大浪淘沙一般，淘汰了沙子，到最后剩下的才是金子。 对此呢，刘秀是深有体会。革命之初，李通和李毅对刘演、刘秀百依百顺，亲得跟亲兄弟一般。他甚至在革命的路上搭上了全家人的性命和全部家产，也在所不惜。可是呢，自从刘玄当上了皇帝，刘演兄弟失势之后，李通和李毅见了刘氏兄弟就像老鼠见了猫一般，唯恐躲之不及。不过李通还算好，疏远刘氏兄弟，但也仅限于不相交的份上，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而李毅则不顾昔日恩情，为了自己的前途，居然做起了小人。刘演的死，李毅功不可没。刘秀当然把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刘秀心里边想啊，李毅、朱伟、刘玄，你们等着，这血海深仇终究有一天会报的。尽管他知道自己此时像脱毛的凤凰一样，连鸡都不如了，众人都躲着他，疏远他，唯恐沾上这个扫把星的晦气。而隐忍的刘秀不显山也不露水，一切都逆来顺受。刘玄封赏他，他谢恩，刘玄把他软禁在宛城，他乐于接受。他住在宛城，不但乐不思蜀，而且还草草地埋葬了大哥，随后就办起自己的喜事。老子的《道德经》曾说过，取则全，枉则直，挖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祸。一切看似荒唐，一切看似可笑，一切看似无厘头，只有刘秀自己知道，他走的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路，他是在积蓄力量，等待东山再起的那一天。当然了，也有慧眼识珠的，他们把刘秀这个脱毛的凤凰当成宝来看，当成明星来看了，其中的代表就有邓辰、冯毅、王霸、纪尊等人。邓辰大家都熟悉啊，他是刘秀的二姐夫，刘元的丈夫，跟刘秀的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好。早在刘秀去长安求学的时候，学费和生活费基本上都是邓辰支付的。刘氏兄弟起兵以后，邓辰更是变卖所有家当，举全家族之力参加革命。后来呢，在小长安战败以后，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都命丧敌手，这更是激发了邓辰对新军的仇视，誓死跟着刘氏兄弟革命到底。刘演死了之后，刘秀在宛城的处境很是尴尬，一句俗语形容就是贫在闹市无人问。但邓辰却是例外，他对刘秀的关照无微不至，刘秀甚为感动，对邓辰的情谊更深切了。可是呢，刘玄的眼睛里是不揉沙子的，他见邓辰和刘秀关系过于亲密，于是一纸调令，邓辰就被调为常山太守。当然，除了邓辰，冯毅也对刘秀忠心耿耿，这让处于绝境当中的刘秀好像看到了曙光。毕竟冯毅的才华是刘秀看好的，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称其赛子牙。刘秀能看作跟姜子牙相媲美的人，这冯毅自然有他的非凡之处。冯毅字公孙，颍川郡阜城人，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从小就喜欢读书，对左氏春秋和孙子兵法是深有研究，在南阳郡当官，负责监察守卫阜城等五个项，